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70集，番外江南之行三。那头任县令听完双方的申诉，先是令衙役分为两拨，一拨在外围防止任何人离开，包括涉案双方和看热闹的人群，另一拨则在内围负责维持秩序。以小见大，汤范不由暗暗点头。末了，任县令便先问冯三甲，陈家人所说陈林死亡当天曾经在县中与他碰面并发生矛盾，是否属实？冯三甲喊冤： 回老爷的话，小人那天的确与陈林碰面并有所争执，但当时我二人并未打架，怎么可能殴打他致死呢？陈林比小人健壮多了，小人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呀？还请青天老爷明鉴呐。 众人闻言都不由去看关中尸体。从身材上来说，陈林的确是占了优势的，不由信了冯三家几分。陈家人怒道： 老爷，他在说谎，那天他们明明是打架了，陈林的手肘上还挨了一棍呢，您瞧瞧。 说罢他上前撸起陈林的袖子，众人抬头一看，对方手臂上的确有一道伤痕，因为尸体僵硬了的缘故，红痕消散不去，颜色变得很深，如同凝固一般。任县令看向冯三甲： 冯三甲，你有何可说？ 兴许是他回家之后自己撞到的。 还要狡辩，快快招来。 冯三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 大人冤枉啊，小的的确是跟陈林动了手，可也没怎么，他当时他还踹了我一脚呢，您瞧瞧，您瞧瞧。 他将自己的上衣掀起来，露出肚皮上的一块淤青。陈家人一看： 哼，这么点痕迹说不定是你自己撞的，方才不还说没有打架吗？现在又承认了，摆明是做贼心虚，请大人做主。 这都是七天前打的了，老子又不是死人，痕迹当然会消退啊。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。 陈林他看着健壮，实则有心急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趁着他犯病时重击他的脑袋。 双方越说越激动，冯三家也非孤身而来，旁边还有冯家人在，两家人本来就早有仇怨，此时一言不合竟要冲江上去厮打。 大哥， 庞齐二人看向随州，以眼神询问是否需要上前制止。随州轻轻摇头。任县令反应还算快，当即大喝一声： 谁敢动手，目无王法吗？来人，上前将他们分开，都带回官府再说。 官老爷发话，大家一激灵，赶紧纷纷住手。此时讲究个生不入衙门，死不入地狱，若是没事儿，谁也不愿意进官衙走一趟的。陈家人便跪下来哭诉，嚷嚷着求任县令让死者瞑目。冯家那边也叠声诉说自己的冤屈，现场闹作一团，连唐范听了都有点头疼，耳朵嗡嗡作响。任县令问陈家人： 你们说陈林素有心计，可有证据？ 有的有的，唐旗街口的陈大夫可以作证，他经常给陈林看病，我家里面呢还存着药方和没吃完的药丸，正因为这样，先前我们才以为陈林是忽然犯病暴毙的，却没料想他另有死因。 冯三甲彻底懵了： 大人冤枉呢，小人的确不知道他有心急， 更不曾打过他的脑袋，小人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大人，冤枉啊，大人。 大人不冤枉。 任县令没好气地打断他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蹲下身近前去查看尸身。衙差帮忙将尸体翻转过去，任县令不必污秽，亲自将那上面的头发拨开，入目果然有一道极深的伤痕，伸手一摸，骨头好像也受损了。任县令不由皱起眉头，这样的伤口若当真是斗殴所致，陈琳当时为何会没有感觉，还要等回家才倒下。他问陈家人， 陈琳死前可有何症状？ 陈琳的兄长道， 他回来之后便一直喊头痛，都怪我们太粗心了，当时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还劝他以后见了冯家人就绕道走，谁知 没有尸检的支持，任县令很难判断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也很难从伤口上看出冯三甲到底有没有杀人。他有点后悔自己来得匆忙，没有将仵作一并带来。眼看周围人群越来越多，他心里也有点尴尬，只好站起身，准备喊人将双方带回县衙再说。这时候，旁边忽然多了一个声音，将他头发剃光，剖开皮肉看骨头，便可见分晓。任县令讶异抬眼，却见说话的是个俊美儒雅的男人，见自己看过去，又朝自己颔首示意。这人的笑容和气度实在太有感染力，以至于任县令明明知道自己现在身穿官袍，应该端起县太爷的威仪，却还是忍不住也冲着对方回笑了一下。没等任县令说话，旁边的陈家人就已经冲着那男人嚷嚷起来了，说他亵渎死者，居心不良，又说他是冯三甲请来的帮手云云，话到后来越发难听。随州也懒得说话，别人几乎没看见他如何动作，眼前刀光一闪，骂得最起劲的陈林兄长哎呦一声，却是裤带直接被挑掉了。周围轰然大笑，他满脸涨红臊得慌，赶紧用手提起裤子怒视随州， 他没说话，你们说什么？再不闭嘴，掉的就不是裤带了。 暴力威胁对于这帮人的效果很明显，他们果然全部立时噤声。任县令问唐范， 阁下是本地士绅，何以本县从未见过？ 不孝子孙离家多年，如今方才归乡祭扫，区区贱民就不如县尊亲儿了，还是说回眼下的案子吧。任县令见他行止非同凡人，便也不敢以寻常士绅来看待，点点头道， 请讲。 方才我已经说过了，只要剃掉伤口上的头发，剖开皮肉，即可辨明死因。 此举有何依据？ 若受伤致死，皮下淤血定会渗入骨头，若死后被击打，则淤血只在皮肉。任县令觉得有理，又不敢当场下定论，有些半信半疑。唐范见状便道， 老庞，劳烦你。 庞琦会意，提着刀便要上前，陈林兄长顾不得提着裤子的狼狈，大怒道， 谁敢动我弟弟的尸体，我就跟谁拼了。 陈林父亲也对任县令道， 大人，我儿死得这般凄惨，怎么还能让人毁其尸身，让他死后也不得安宁？ 任县令也对唐范等人的自作主张略有不快，见庞琦摆明没将自己放在眼里，不由出声， 住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动陈林的尸身。 庞琦看了看唐范，见他微微点头，便从怀中摸出自己的腰牌， 锦衣卫办案，不受地方官府辖制。 啊！ 任县令完完全全呆住了。丹徒县虽然谈不上穷乡僻壤，可他也没想到， 一桩普普通通的案子也能引来锦衣卫的关注。见他好像吓坏了，唐范安慰道：你不必多想，我们只是碰巧遇上罢了。任县令定了定神，拱手道： 不知贵人如何称呼，自何处而来？ 必姓唐，自京城来。任县令也不傻，自己口称贵人，对方没有否认，还是京城来的，这说明他的身份的确不一般。 敢问唐公子对此案有几分把握？ 没有把握。任县令一愣，差点以为他在耍着自己玩。不管有没有把握，都要全力以赴，这是查案的首要之务。说罢，他示意庞琦和严礼动手。二人久经考验，动作之迅速，自非那些牙差可比。三两下便将陈琳的头发剃去，又沿着伤口划开皮肉，露出下面的骨头。在场大多是普通百姓，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，有些人当时就受不了了，脸上都露出惊悚之色，却还忍不住伸长了脖子来看。陈家人也再次大吵大闹起来，这次任县令没有姑息，直接让衙差把人一个个按着，免得他们跑过来破坏。唐范蹲下身看了会儿，对任县令道：你过来看。任县令一看，不由轻轻啊了一声。庞琦依照唐范的话在骨头上刮了刮， 没有血。 唐范点点头，转向任县令：人不是冯三甲杀的。冯三甲激动得如获大赦，连声道： 多谢青天大老爷做主，多谢青天大老爷做主。 他已经语无伦次了，但任谁刚刚经历这一场无妄之灾，还差点被当成杀人凶手，反应也不会比他更平静。陈家人纷纷表示不服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陈琳的确是突发心急暴毙，但因为陈冯两家素有恩怨，陈家就想趁机栽赃冯三甲，好讹诈一笔，是也不是？陈家人脸色大变，陈琳兄长支支吾吾： 你别胡说，万万没有这种事。 他虽然矢口否认，可任县令哪里还看不出来，当下脸色一沉： 来人，将陈家的人通通给我绑到衙门去，本县要一一问个明白，冯三甲也同去。 冯三甲无措地望向唐范：但去无妨，任县令定会还你个清白的。任县令对唐范拱了拱手： 唐公子也走一趟如何？ 唐范颔首：可以。此人一言一行无不带着上位者的风范，即使他一直面带笑容，看起来温文尔雅，但任县令也感觉到无形的压力。这压力同时也来自于唐范身边那几个锦衣卫。接下来的进展极为顺利，陈家人很快就招了。正如唐范所说的那样，陈琳的确是暴病而死的，但陈家人得知他当天曾与冯三甲有过争执斗殴，就心生一计，想要借此诬陷冯三甲。能不能给冯三甲定罪还是其次，若是能讹诈冯家一笔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只是没想到当场就被唐范揭穿了，自是痛哭流涕，悔恨不已。眼见事情告一段落，任县令将陈家一干涉案人等悉数押入县狱，唐范他们也准备转身走人。 唐公子！ 任县令喊道，匆匆从后头追了上来。唐范停步看他。任县令拱手： 本官尚且不知唐公子的名号与住处，能否请唐公子不吝告否？ 他纵然知道唐范身份不凡，态度也没有前居后宫的变化，这反倒令唐范颇为欣赏。 我就住在城中的锦里客栈，名字单一个范字，范比百州之范。任县令看着对方一行人远去，心头默念范比百州，范比百州，忽而打了一个寒颤。 唐范锦衣卫，这难道是那位？ 县太爷真是位青天大老爷呀。 唐伯跟着唐范他们往外走，一边感叹， 想当初他刚来上任时，听说还曾与当地粮商勾结，暗地里调高了粮价。那会儿大伙儿都觉得这下日子难过了，还叫苦连天呢。没想到县太爷竟是在假意与粮商交好，暗中收集证据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这消息传出来之后，咱们都拍手叫好呢。 你怎么知道他与粮商勾结？ 县太爷将为非作歹的粮商抓起来之后，让人发了布告。 这中间过了多长时间？ 少爷，您说的我听不明白，什么多长时间呢？ 从粮价上涨到他发布告过了多长时间？ 约莫一年吧。 当时在这一年内，任县令除了与粮商勾结，还有其他劣迹吗？ 好像还强纳人妻为妾，又趁人家里死了父母，夺人田产，将人给逼死之类的。当时说起来，咱们丹徒县的人可是个个都咬牙切齿呢。不过后来县太爷变好了，大家都觉得那应该只是县太爷为了麻痹那些粮商使出来的苦肉计。 唐家是书香门第，唐伯自然也不是目不识丁的人。唐反微微皱眉，摇了摇头。随州与他何等默契，察言观色，立马就猜到他肯定有所发现。 怎么？ 我估摸着这个任鹤轩应该是假的。这句话着实过于石破天惊，别说是唐伯，连随州这样的人都微微动容。 你是从唐伯的话推断出来的？ 此时他们一行已经回到客栈房间，唐范也不避讳唐伯，还让庞琦去多开一间上房好安置唐伯。 少爷，任县令人那么好，这些年我们可没少受他的恩惠，这怎么会是假的呢？ 最明显的一点，成化十一年的进士，一二三榜合共500人，他虽与我同年中榜，但他名列三榜，我对此人印象不深，情有可原，但他却不可能不认识我。这话并不是唐范在自夸，因为他当年是二甲第一，也就是排名第四的传炉，排名越高越优秀的人自然更加为人熟知。更何况唐范曾得先帝亲口称赞，只怕他那一科的童年们很少有不认识他的。几年过去，唐范样貌变化不大，即便气质上更加稳重，也不至于让人认不出来。而从任县令的反应来看，很明显在那之前他并没有见过唐范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。唐伯张大嘴，结结巴巴， 若他不是真的任县令，那又会是谁呀？ 难道这几年他们这位县太爷都是被人假冒的？那真正的县太爷又到哪里去了？ 即使他能瞒过别人，也瞒不过亲属。 嗯，这正是我感到奇怪之处。除非他能将本尊的亲属都遣得远远的，或者干脆杀人灭口，又或者 他的亲属也是知情的。 知我者广川也。随州嘴角微扬，原本冷厉的线条立时融化出柔和的感觉。